欧元，先说欧元呢，我觉得就是1.3240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主力。 嗯， 下面来说1.3080呢应该有一个支持，两边我都把它拉阔一点，所以我觉得那个 range 呢，那个波幅呢就是1.3050到1.3280。 嗯， 啊，日元方面呢，上个礼拜因为美国的十年的债市呢就是升破了3厘，所以它也美元对日元也升破了100的水平。 嗯， 啊，这个礼拜还是有机会再探这个水平的，但是我觉得在上面来说啊，也不会有太大的上升空间。这个时候 都是去到了100多左右。 所以我觉得我建议的波幅呢，就是98.40到100.40，200点波幅也差不多了。 嗯 啊，英镑上个礼拜是比较强一点的，主要就是它的数据啊很强劲。啊，包括就是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那个服务业，都是比其他的欧洲国家好，啊，所以我觉得英镑啊也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持。下面来说，我认为应是1.5450，上面就是1.5680。 嗯， 啊，瑞士法郎方面呢，它一直就是跟欧元走了，因为。啊，瑞士央行呢已经把那个欧元对啊税瑞士法郎的底线歇在 1.2 嘛。 嗯， 啊，所以我觉得它也不会走得太远了。啊，瑞士法郎美元对瑞士法郎的波幅呢，下面我建议就是 0.9260， 上面就是 0.9450。 嗯，那我们节目时间呢可能不太长了，如果大家呢对一个经济啊这个forex 方面呢很有兴趣呢，我们在 Facebook 里面呢是上载了很多分析的文章， 如果是到大陆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哈就发问问题哈。 还有就是商品货币了，商品货币上个礼拜都是比较强一点，主要就是我们内地的数据出来就比较好了，大家对那个经济饭碗的忧虑了也舒缓了一点。 嗯， 所以上个礼拜尤其是澳元呢的与中国的经济因为他们都是息息相关的。 嗯， 所以澳元是上个礼拜可以说是汇市里面是一朵新生了， 好像升了3.2%， 对美元来说升了。我觉得，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水平呢，我觉得上面也不会太多上升的空间。我建议的波幅呢，就是0.9040到0.9250，这是澳元。 嗯。 新西兰方面呢，纽元方面呢，我建议的波幅就是0.7850到0.8050。 嗯。 啊。在0.8上面呢，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沽空那个纽元，我觉得问题不大的。啊，加元方面呢，因为油价比较高，叙利亚的局势也比较紧张，所以加元可能是三大商品货币里边，整个礼拜总是会比较强。我建议的波幅呢，就是1.0350到1.0540。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看看我们建议的波幅究竟有到那一个水平了。 啊，希望大家听得懂了哈，还把那个range 的那个波幅呢写下来，然后看看我们可不可以为大家听众呢赚一点钱的哈。那今个礼拜的节目就差不多了，多谢， 再见， 再见。